抱乳声声一岁除。其实年节对于我们来说，既是浅浅的划痕，又是重重的一笔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岁月变得急促而没有节奏，稍不留神，那流水般的日子就会从你的指尖溜走。把握当下，惜时如金，多做一些有益于他人的事情，当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薇。异乡游子，每到年节总有忧思忧愁萦绕心头，这种羁旅乡愁剪不断理还乱，别是一番滋味。 未知的任何 心怕泄露你怕，所以你深情我爱你，让我听你的疲惫和恐惧，我爱你，我深情你倔强到极限的心，我沉浸所有爱，我像风雨的境地，当狂风暴雨想让你喘口气，被划破的心事需要时间痊愈，梦想缠着怀疑，未来看不清，就紧紧的 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。 能够感觉你也心痛，爱呢我不会让离别成永远。我在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不舍的眼，我会用一个拥抱换取你的转身。我在等一分钟，或许下一分钟，如果你真的也心痛，我会告诉你我的身旁也就有那一面，我不会让你别成永远。 想在离开之前来一点回忆，相信我拿得起就应该放得低，好努力把我们的过去化层次，为何我这么想也想不起，我明天离开剩下的追着位置留给他没问题，泪水中有停止的一天，最疼我的你像天使，让我逃离世间一切的污染，我越是在意结果越被动，而是就后悔喘不过气，习惯了我的爱你已经不珍惜，成全你看见你能唱都只算了不起，两人的世界再不属于我和你，把回忆藏在心里，这次我终于学会爱自己。

我国幅员辽阔，不同的地域过年的习俗当然也各不相同。老舍的回忆中就说，北京的小孩最喜欢三件事儿：一是买杂伴，二是买爆竹，三是买诸如风筝之类的小玩意儿。虽说五里不同风，十里不同俗，终究年味儿没有变，这都能让人产生悠长深远的回味之情。今年九六九，我是亚辉，儿时怎样过年，你还记得吗？ 我的眼泪却一直掉。

休息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，科学母乳喂养，专业身体塑形，四维深度护理，360度呵护母婴健康，找月嫂就选管家帮，宝宝舒心，妈妈放心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，咨询专线400156-1616。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，快到中林达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，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，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-5173-8851-5173-8851。 2017乐游丰台过大年活动开始了，新春游园，戏冰雪，泡温泉，品美食，摘草莓，享团圆，详情请关注丰台旅游委官方微信，发现新丰台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调频 FM969 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一珍，在这里我衷心的祝愿大家新年快乐，今年吉祥，一路大发，惊喜不断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雅晶，那在这里呢，祝福大家新春愉快，今年好运连连，惊喜不断。 走遍了万水千山，尝尽了苦辣甜酸，如今又回到了旧时的庭院，听到了烟雨呢喃。孩子你靠近母亲的怀抱，母亲的怀抱温暖，经过了雨雪风霜，历经了艰辛困难，如今又回到了旧时的庭院，听到了亲热的呼唤。你靠近母亲的怀抱，母亲的怀抱温暖，从此后我们阖家团圆，莫再要离别分散，从此后我们阖家喜欢，我才要离别分散。 我才要离别分散。从此后我们合家喜欢，我才要离别。 年节是味道，是情节，是传统，是文化，它穿越千年，行走于乡村街头巷尾中和都市高楼大厦间，只要滚烫的血脉里氤氲着华夏民族的情感，你就永远也抵挡不住那撩人的年味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年节是味道，是乡愁，是温馨，是幸福，是文化，是一首洋溢着浓浓思绪的恋曲。 我们走进春天， 赏花你要趁早，花并无白日娇，莫等到春光了。

然你说留不住你，回去的路有些黑暗，担心让你一个人走。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，不能分担你的忧愁。这样说不出口，就把遗憾放在心中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，你的美丽让你带走。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手呢，从来没有这样要求，怕你难过转身就走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会了解的，把我的悲伤 年节怎样去过，纯是一种心境，来不得半点强求。钱钟书过年，谢绝来客，潜心读书；冯骥才过年，闭关与笔墨独家对话，这不都是一种情致吗？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你也可以与家人独处，尽享天伦之乐，也可以云游四海，浪迹天涯，更可以围炉煮茗，捧书夜读，只要你觉得幸福。 我以为这你的胸膛， 们后来有没有再见？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潘伟辰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鸡年好运连连，惊喜不断。 经典调频北京